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瘦身成功，乌家良。 好啦，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瘦身成功。即系呢个火花系大家嘅新年愿望噶。 系、我本身咧都好习惯祝人哋过一个肥年啊，或者加肥屋润咁样。不过好似唔系好啱你啦。 唔系咁啊，肥系咩嘅？肥喺个荷包嗰度啫，唔系肥喺个裤头嗰度啊嘛。唔系咁啊，嗱，其实新年咧，咁啊，唔知你 call 啊呢一段时间有冇四出拜年啊？四围出动啊？ 有啦，初一至初四都马不停蹄咁样。由香港去各家各户拜年啦，同啲长辈。 我见你都好似啊，几 点样啦？ 个精神几饱满下吓， 梗系啦， 应该食唔少好嘢系嘛？ 系啊，你都知好多其实过年嗰啲贺年食品咧，即系一年得呢一个时候可以食到嘅啫嘛。 系啊， 咁就少少叫做把握机会。 有冇啊？ 同埋你都知又唔好意思噶嘛，人哋诚意拳拳咁攞出嚟， 系唔食唔系几好啊嘛？ 系 咁啊，我就话呢一段时间咧，即系马不停蹄咁样样都周围系拜年出动啦，咁啊。但系亦都好不幸地咧，我就病咗。因为其实我之前咧其他节目都有讲噶啦，就系话我个仔咧就中咗呢一个嘅乙型流感啊。 嗯。 咁咧话说佢即系食完呢一个药，食咗差唔多成个星期之后咧， 系。 咁就到我开始领领地嘢。咁啊，真系咧有个夜晚走去即系睇医生啦。咁、啊，做咗个快速测试咧，的确又系中咗招嘅。 哦，因为系咪你个小朋友喺屋企自己隔离？冇去 医 院嗰啲嘢， 冇系啊，都系就咁喺屋企自己隔离咁样样。咁啊 ，touch wood 讲句咧，好彩我太太同埋工人姐姐都冇事，咁啊净系我自己啊抵抗力就有少少。咁啊领下嘢，咁啊中间有段时间都有休养下啦，而家都叫做好翻好多啦。但系大家听到仲系有少少鼻塞塞咁样样啊。 系啊， 咁所以呢段时间真系大家要保重一下身体，好似又话嚟紧又就快要冻翻啦。 系啊，又话听日有冷风集港啊嘛，一日半入边跌七度。得翻14度啫，大家外出都要添翻啲衣物。 即系其实好礼计啊！点解我病咧？除咗即系我仔传染俾我之外，另外就因为我个人本身都系热底啊， 燥底 系啊，即系我系燥底啊。咁咧有时候咧，你行出街咧，行多步路我都会流汗嘅。咁、所以咧，我就好自然将我外套除咗摆喺袋入面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行出行入咧，有时候咧就真系好易涉亲。纵然你话哇，唔觉得好冻都好。咁但系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涉不涉咧就领嘢啦，即系呢啲天气对我嚟讲好麻烦，好礼计啊！ 因为你平时都唔中意着褛啊，又唔中意着长裤噶嘛，你个人。 因为我其实一着咧，我真系觉得热咧，即系唔系唔想着。你见我呢段时间咧，即系天气稍微凉翻少少啊，或者我个状态唔系太好，有少少病咧，都即刻即系着多件衫，因为我唔着都俾隔篱嗰个暗啫嘛。你话仲唔着衫咁样样？ 阿仔都病咗啦，你仲唔着衫又要照顾多个啦？ 咁但系真系。有时候咧，一到呢啲天气咧，即系你着又唔系，唔着又唔系，唔知道想点咁。 系啊，同埋好似行，即系行出行入咧，啲温差比较大啊。例如你入到屋企又好似好暖噶，着短袖衫都顶得顺，但系一出到去咧，有风吹埋嚟就即刻，哇，好凉啊！咁你摄一摄亲就好容易病。咁但系咧，其实有好多人都话，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系对抗呢一个流感最好嘅方法啦。 即系嗰啲咩，又系咩早睡早起啊，作息时间稳定啊， 均 衡嘅飲食啊、 運 動 啊 咁樣啦， 即係呢一啲啊嘛，話 係啦。咁好多人都咁講，但係咧，其實原來我揾翻咧，早喺2008年嘅時候咧，原來香港有一個研究係講咧，適量嘅運動真係可以減低呢一個流感死亡嘅風險㗎。 喂，但點為之適量先？即係有啲朋友嚇，哎，可以咩減低啊？即刻日操夜操咁，嗰、那個叫適量定叫過量，真係唔知㗎。 嗱，所以咧，大家有時一個諗法都係覺得啊，運動得越多咧，個身體就會越強壯㗎嘛。咁花好多時間去運動啊，其實你就會越嚟越大隻啊，越嚟越健康。但係咧，呢一個研究嘅報告就指出咧，原來唔係呢一種講法嘅，係適量呢個字係好緊要嘅。咁因為咧，其實佢哋就喺即係2008年嘅時候啦，咁就發表呢個報告。咁佢哋咧就揾嚟咗24,000多名喺1998年去世嘅30歲以上嘅人士。咁佢哋就搜集咗呢一啲死者啦，喺去世之前嗰10年嘅運動習慣嗰個資料，然後再分析。咁每次30分鐘以上嘅運動咧，先會被納為一次嘅運動嘅。咁佢哋就分咗3個組別，咁就係冇或者甚少運動啦。甚少運動嘅意思就係一個月運動少於一次。咁而有一個組別咧，就係運動次數適中，就係每個月一次。至每星期3次嘅运动， 哇咁远嘅喂， 系啦呢 个月一次到每星期3次，周月喎， 系啦嗱呢个嗰、那个距离系有多啲嘅嗰个分野嘅，咁而一个运动次数频密咧就系、是、每星期运动4次或以上嘅，系啦，咁就而佢哋嗰个研究嘅结果就显示咧，原来中间嗰一组啊，即系每个月一次至每星期运动3次嘅嗰一组别人士咧。佢哋嗰個死亡同流感相關嘅風險，比冇或者甚少做運動嘅人士咧，係低4.2%至6.4%嘅。 係。 咁而運動頻密嗰一組人士咧，同冇運動嗰一組人士咧，係冇乜分別嘅。 哦，竟然係咁樣樣、啊。 因為佢哋再講落去咧，就話原來咧喺美國嘅一項研究咧，就叫做預窗外露理論。系啦，咁就分析咗62名马拉松选手喺比赛之后嘅个半钟啦，体内咧有一种叫做自然杀手细胞，咁佢哋系抵御一啲感染能力嘅，咁呢一种细胞咧，原来喺一个半钟之后咧，系会大幅减少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即系讲啦，其实呢、這、一个即系运动过于频密咧，系会短暂咁减低人体嘅免疫能力。咁、所以如果运动得太多或者太频密咧，其实你嗰个人体嘅免疫或者抵御能力咧，系会短暂下降嘅。咁、所以我谂就系咁样拉翻匀。運動適中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咯。 但我想聽你講的話，首先即係叫做稍微運動頻密一啲咧、就係例如話一個星期 四次30分鐘。 係啊，我30分鐘有埋時間嘅。因為我諗有時候嗰、那個即係運動頻密咧，都好取決於究竟你的運動量有幾多噶嘛。即係例如話你每一日跑、每一次跑咧就係、是、跑唔知啊10公里啊咁樣。咁你如果你咁樣跑快嘅話，咁梗係個運動量可能会多啲啲啦， 咁样。咁我谂都系相对嗰个体能而言嘅。但系因为我谂翻，例如我过往做运动员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临近比赛啦，你可以幻想到嗰个训练一定系最频密同埋最高强度。其实嗰段时间咧，啲教练都会特别关心你哋嗰个身体状况嘅，因为佢哋都会话咧，你越练得犀利嘅时候，咁可能一嚟你攰啦，而且体力你消耗都好犀利啦，咁佢就话啊，你哋可能要补充多啲维他命啊，或者补充一啲矿物质啊，等你个身体恢复得好啲，或者冇咁易病，系啦，咁所以我谂翻转头，咦，又好似真系系嘅，咁你相对你个体能而言，突然之间一次过好加剧咁样去运动咧，可能系令到你嗰个抵御能力会短暂咁下降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吴永熙，乐活玩家。 咩 情况之下咧，觉得自己做运动做得唔够咧，病嘅时候咧，就开始就觉得自己唉体能啊、抵抗力啊差咧，就知自己嘅运动咧系真系做得唔好够啦。咁所以先至咧，点解会咁容易病咧？咁但系咧真系病起上嚟嘅时候咧，又有人同我讲。喂，你病咧食紧药嘅时候咧，就唔好做剧烈运动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即系可能会弄巧反拙啊咁。咁啊，即系阿李高运动员嚟噶，我谂你都试过，即系啊运动员生涯入边都病噶嘛。咁啊，通常病嘅时候咧，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都有玩开运动嘅咧。病都好咧，都 keep 住操嘢嘅，即系就算唔系话操翻平时有佢嘅运动啦，即系例如话假设佢平时跑开步嘅，之后要跑咯，又或者可能即系做开佢自己嗰啲举嘢嗰啲咧，咪继续举咯。咁但系咧，即系当然佢就唔会话太激烈，但系亦都唔能够完完全全放低话唔做啊。咁但系即系你嗰阵时候你玩运动嘅话，你会唔会话诶病咗上嚟嘅时候有得放假梗系放啦，定系唔系噶都要操噶？ 嗱，首先。我告诉大家听运动员的生活是非常之纪律的。请病假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来的。绝对不是大家有张医生纸然后就可以请病假的。是没有这支歌仔唱的。 但不是跟教练说我真的病医生都说可以放假。那也不行、 你都知道要看看你病成什么程度啦。当然你发烧发到神志不清的他当然就不会逼你 继续训练。要去到神志不清。 哇真的不是讲笑那时我试过例如即是微笑啦。其实我都会回去训练的。同埋佢都即系，因为喺佢哋嘅角度，你冇练一日停咗一个训练几节咧，其实你个体能啊各方面可能都会下降嘅。咁所以咧就唔系即系咁容易攞张医生纸就可以暂停嗰一日嘅训练啦。咁但系嗰、那个运动嘅强度系会调整嘅。咁假设例如我以前爬艇咁样啦，其实系好辛苦噶嘛。咁好大氧运动啊、无氧运动，全部嘢出晒嚟噶嘛。咁佢可能就会调整啦，就话你今日轻松啲啦，你去踩单车啦。做一啲 十公里得噶， 系啦，做一啲例如啦，爬艇，平时要爬到咧喘气喘到讲唔到嘢嘅，佢先收货嘅。咁佢就你今日踩单车啦，去到嗰个强度就系你少少喘气，你仲可以同我倾到偈嘅，就收货啦。咁样，咁就喺个强度同埋嗰个训练模式上面调整啦。 哇，咁啊，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啊，即系运动员过嘅生活同我哋一般可能即系运动为兴趣嘅朋友咧，系即系两码子嘅事，因为。因为咧，我真系身边有唔少嘅朋友有讲啊，即系玩开运动嗰啲咧，佢话尤其是你食开药嘅话咧，做运动啊更加唔好添啦。食咗药之后啊，大概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啦，咁嗰啲药咧就喺肠胃入面溶解啊，咁之后咧再由呢一个嘅血液循环啦，将嗰啲药物咧就有效成分咧就系送去身体其他唔同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咧即系食完药之后咧。是需要一定量的血液咧参与循环，咁才可以发挥到个药效嘅。咁但如果食咗药之后咧，即刻做运动嘅话咧，咁因为血液咧就会大量咁样流向呢个肢体嘅即系运动嘅部位啦，令到胃肠入面嘅即系内脏嘅血流咧就会变少，咁就会令到输送药物嘅血液咧亦都减少啦，令到药物吸收缓慢，又或者系唔彻底啊，就变到咧就会导致呢一个药嘅效果可能冇咁好啦。咁所以咧。很多时候啲人都话建议啊，食咗药之后啊，至少喺一个钟头之内咧，都应该尽量避免呢个剧烈运动啊嘛。咁我甚至乎睇过咧，有啲话即系食完感冒药之后咧，即刻跑步啊，或者系进行剧烈运动嘅话咧，系会容易引发一啲嘅心脏嘅问题，分分钟可能有危险嘅状况出现添。 都系噶，同埋你讲开呢样嘢咧，我岔开少少讲啦。我哋而家香港嘅运动员咧有一个药检嘅制度嘅，咁基本上佢24小时嘅行踪咧都要报告嘅，咁就可以突然之间。收到电话咧，就嚟 check 你有冇食禁药咁样噶。咁所以咧，当时其实我哋运动员啦，喺体院嗰边都会有一啲系专门睇运动员嘅医生，咁去确保佢开嘅药咧就唔系禁药嘅范围以内啦。同埋你都知啦，医生开药嗰个重唔重手都几影响你嗰个成效啦，或者影响你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系对运动员嗰个身体状况好了解，先会去即系开翻相应嘅药。 系咪指定要去睇嗰啲医生噶？ 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会建议去睇翻嗰度嘅医生， 系咪有津贴免费噶？ 其实系嘅，如果我哋真系睇嗰啲医生就唔使钱嘅。咁但系你都知啦，成个香港有咁多运动员，咁即系变相你好似等候街症咁样咯。咁有时你真系病得好严重嘅时候，有啲人都会出去揾翻啲相熟嘅家庭医生嘅。 同埋睇嗰啲医生嗰啲价值又特别难攞啦，可能 系啦，你都知啦，即系直接汇报噶嘛嗰啲。通常即系左手咧就听完诊，右手就攞翻起个电话。喂，阿教练啊，冇乜嘢，佢喉咙都系少少红啫，未有白点，都练得噶，咁样搞唔掂噶嘛。 系咁啊，呢一个嗱，即系一到呢一啲流感季节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尤其是即系要食药嗰啲朋友啊，即系大家要自己量力而为啦。 系啊，同埋我谂系即系。睇翻自己个情况去决定做咩运动咯，即系唔好夹硬嚟啊！ 系啦，咁啊，不过讲到咧做运动，其实好处系相当之多啊。除咗咧头先讲话可以抗流感之外咧，我觉得即系嗱，尤其是啱啱呢个新春假期咧，我想讲下，因为我个仔咧就放假啊嘛。 啊，系你小朋友系咪应该幼稚园定小学啊？ 幼稚园啊， 提早咗放年假 添啊。K2 系啊，即系佢提早放年假咧，其实本身都已经系有少少。我哋一个措手不及噶啦，咁但系都唔紧要，即系我哋谂下，喂，提早放农历年假都开心啊，咪早啲同佢准备下过年啦、啊。咁嗰阵时候就咁啊，但系咧，即系都放咗好一段时间咧。其实我同我太太都不停头痕噶啦，喂，点啊？佢几时开学啫？好难搞啊，大佬！即系你一嚟咧，首先日日都要谂一啲嘅节目安排俾佢，等佢唔好无所事事啊。即系如果唔系，就终日坐喺屋企个厅嗰度咧，大爷咁摊张梳化上边就睇电视嘅啫嘛，系咪先？ 系啊。 咁啊，但系咧除此以外咧，亦都系即系有时候咧，小朋友你真系要揾一个空间途径俾佢放电啊。 啱啊。 即系嗱，因为咧，其实讲到放电咧，好多家长就话：，放电好简单啫嘛，嗱，唔一定要落公园玩啲乜嘢嘢噶，叫喺屋企啊，做多啲练习咯，做一本唔够，做够两本咯，做到眼瞓觉，实会瞓觉噶喎，咁嗰啲。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即系讲到即系做运动嘅重要性咧，其实都令到佢个脑部咧有一个更加良好嘅发展噶嘛。 系啊，因为你讲开又讲咧，其实卫生署今个月就发表咗呢个非传染病直击啦，咁就叫做活跃儿童的学业成绩更佳，因为就引述咗美国咧有一个2006年嘅研究啦，咁就。就是12,000多名的青少年的。那就发觉呢，活跃的青少年在数学或者英文科获得 A 的比率呢，较不活跃的同辈高出20%的。那他们的分析就说呢，参与这个体育运动的儿童和青少年呢，因为有良好的自我形象啦，和体能和技巧的表现。那从而呢，令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升。那而自尊心提升呢，就会激起他们的学习动机，然后所以咧就导致佢哋会有较好嘅学业成绩嘅。 咁又讲到即系小朋友做运动啊呢一方面嘅调查研究咧，仲有啲可以讲嘅，我哋进入翻嚟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咁头先咧就讲到呢一个卫生署发表嘅非传染病直击啦，咁佢入面就讲到活跃嘅小朋友青少年咧嘅学业成绩会就会更加好嘅，咁而佢个篇文咧亦都有引述其他研究就话咧，儿童同埋青少年每日进行最少6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啦，即系例如可能跑步啊、游水等等咧，就会较其他唔活跃嘅小朋友相比咧，会有更加强嘅自尊心同埋自信心，最紧要嘅咧就系。较少呢个焦虑同埋抑郁嘅症状，咁我相信咧，即系对于啲父母嚟讲，可能都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去帮小朋友减压啦。 系啊，即系因为好多时候你即系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啦都系啊，你喺一个好即系狭窄嘅环境，你不停咁样工作啊，对住嘅嘢就系台头上面嘅所有要处理嘅文书嘅话，你忽然之间你就系行出去下面公园啫，打个框咧，你嘅人都会个人身心舒畅一啲啊。 系。 同埋好多人都讲噶嘛，你做嘢做到攰咧，望啲绿色嘢咧，只眼系会舒服啲噶嘛。 啊，但系呢一个都仲系大人啫，大人都仲要知压力系乜嘢嘢。小朋友年纪细嗰啲啊，更加唔知道，即系好多时候佢觉得唔舒服、唔开心，但佢讲唔出点解唔舒服、唔开心，佢未必明白嗰一样嘢叫压力。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俾佢即系放下电啊，落去楼下公园嗰啲地方跑下、跳下，其实真系唔单止系可以即系帮到佢脑部发育啦，甚至乎连舒压啊、情绪处理都有帮助啊。 系啊，同埋有啲人都话咧，即系有啲父母都好中意带小朋友去玩运动咧，就系从嗰个比赛入边嘅胜负去学识点样面对失败啊。 系啊， 呢样嘢都系好重要啊。 系啊，其实讲真嗱。如果你讲话即系无论系做运动啊，又或者你叫做俾佢喐下咧，即系而家有一啲即系坊间一啲新嘅观念咧，俾一啲家长咧作为一啲嘅参考。即系与其你即系唔好讲话俾佢去做运动先。首先咧，你就系令到佢唔好净系坐喺张凳唔喐啊。因为嗱，而家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我哋翻工都系咧做 office 嘅嗰啲朋友更加系添啦，一日坐喺 office 嗰度坐几多钟头啊？好啦。闲闲地九个钟头、十个钟头，净系对住部电脑唔喐啊嘛。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知咁样一路坐落去咧，其实对身体唔好啊。小朋友亦都如是噶。我见过一啲咧读紧小学一二年级啊、二三年级嗰啲嘅小朋友咧，翻学嘅时候上堂固自然系要坐啦。放咗学之后，跟住咧就去即系坊间嗰啲 补习班， 补习班嗰啲系啊，又要坐零零舍舍两三个钟头。即系嗱，我见佢哋嘅作息时间系点咧，就系、是、放学。可能三点钟放学咧，又要坐到 六 七点啊，闲闲地啊。七点之后咧，仲要系未做晒，未做晒学校嘅嘢， 就翻屋企坐啦。 翻到屋企再坐， 阿妈捉住佢只手做功课嗰时 啊，真系坐足成日噶。即系我觉得嗱，首先唔好讲话同佢做运动啊。首先系咪应该大家要谂下，即系佢呢一种吓唔喐嘅行为，我哋系咪需要打击一下咧？ 系啊，所以其实而家卫生署咧都鼓励翻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咧，每日花一个小时做运动。咁可能就包括你平时嗰啲如果系行翻学啊，又或者可能小息去操场玩啊，咁总之可能加加埋埋有一个钟咧系比较合适嘅。咁而学前儿童我谂更加细嗰啲小朋友咧，基本上佢哋希望系每日累积最少三个小时嘅活动咯。咁可能父母都带下佢哋落去楼下公园逛下啦，同埋识下朋友都系扩阔视野嘅好方法啦。 所以其实我就好中意即系以前喺美国咧，即系空间稍微大啲咧，你行去嗰啲公园嗰度。即系你会见到咧两父子啊，攞住个棒球咧，一个抛一个接，一个抛一个接。你见佢咁样抛下抛下咧，抛半个钟头噶啦，就已经系。咁但系可能喺香港咧，即系首先就空间唔系话真系咁多先啦。你喺度抛波，你一间掉到隔篱嗰个小朋友玩紧打毡抽定唔知乜鬼嘢。咁啊，二嚟咧就系其实大家时间咧亦都紧张。 系 好多时候咧，即系我见过唔少父母咧，有时间情愿系自己瞓觉，都未必系同个小朋友落街玩， 系啊，同埋我谂而家啲学业成绩咁紧要咧， 系啊，可能 宁愿帮佢温下书啊，都好过落去玩啊，大家 系啊，即系大家嗱觉得就真系啦，你落去玩咧，就仿佛好似觉得时间咧就系浪费咗，因为我哋嗰代都系啦，由细到大都系咩啊，勤有功器无益啊嘛，即系话你仲咩落去玩啊，去楼下 你睇下隔篱屋陈太个仔， 系咯喺度温紧生字啊，准备紧嚟紧。唔知咩大考啊、默书嗰啲啊，你都同我喺度写字，即系于是乎又喺度要抄书啊咁。咁但系咧，即系有时候咧，同小朋友落去玩，嗱，亦都唔需要话一定玩啲咩，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咧嘅爸爸咧，即系又真系好雄心壮志，好似想栽培一个小运动员一般咧，就不停同佢去即系跑啊，同佢踢波啊，打篮球啊。咁但系打篮球又唔系即系轻松俾佢玩嘅，又要即系留意住佢嘅姿势啊，又要佢即系 好专业噶呢啲。 系啊，即有啲系，因为佢爸爸本身真系有玩开运动噶嘛，即系佢又有少少心态，就系觉得我一系就唔俾你接触，接触嘅话咧就梗系从一个比较正统嘅方式咧，就系去教你咁样样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首先就从一个嘅乐趣啊、兴趣开始先咯。 系， 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咧，如果你话要提到小朋友，有啲真系小朋友，我见过咧系。基本上咧，你小时候你唔俾佢去做呢一啲嘢咧，佢都唔使话大到去要上中学啊，去到真系小学三年级到咧，你要佢喐佢都已经唔愿噶啦。尤其是有啲小朋友系接触开啲手机啊、电玩嗰啲咧， 你试下即系去喺度拿住部游戏机啊，同样地都系玩紧十项全能噶啦，喺个电视嗰度啊，我而家有 我明明就系奥运金牌嚟噶， 明明奥运金牌嚟噶啦，而家有跑紧啦咁样样，咁你真系叫佢放低手掣咧，你叫佢行落街陪你，可能唔知去球场打个框嗰啲咧，佢开始唔理你噶啦。 系，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细细个开始，如果即系俾屋企人逼到呢一种咁专业嘅训练咧，佢哋揾唔到嗰个运动嘅乐趣啊，即系可能诶细个。成班人學游水，咁你个乐趣可能係同朋友玩玩下水。但係呢，如果阿爸单对单咁样同你话我要你练自由式练蛙式，咁就真係冇咗个乐趣。 我真係见过啊，你讲得啱啊，游水就係啦，即係我为例啊，我都自问我自己唔晓教我个仔游水啊，咁我唯有真係喺出面请个教练嚟教佢。咁但我身边有个爸爸呢，佢就真係游水好叻嘅，咁佢呢就话唔使人教，我自己教，我自己可以做一个即係慈父之余，亦都可以做一个严厉嘅教练咁样 啦。哇！呢啲爸爸真系好难处理啊。 系啊，咁啊，于是乎咧，佢就真系即系自己下苦功去教个小朋友啦。咁但系其实真系难去拿捏嘅，教练身份同埋父亲嘅身份。 梗系啦，你睇打死不离山妇女都感觉到嗰种张力有几劲啦。 系啊，即系佢都话俾你知，我只能够系拣其中一个嘅啫。即系如果做教练嘅话咧，慈父嘅身份都要放低噶啦。 梗系啦。 咁呢个爸爸咧，佢就真系中间咧见到个仔啊吓，即系去游水咧，同佢一齐去游嘅时候，佢都已经系想玩下水噶啦，喺池边度泼下咁样。爸爸话唔得，要游。跟住咧，仲要喺咧中间有啲位咧，想即系稍微就系 唞一唞气啊， 唞都唔得噶，唔得噶，来回游啊，我哋要游够五次先至可以唞咁样。系真系有呢一种噶。 哇，咁翻到屋企个仔都真系另名面对住阿爸噶咯。 又唔会、啊，因为佢又即系可能小朋友都真系会崇拜自己个阿爸嘅，即系阿爸咁样样去讲咧，其实都听嘅，即系都亦都好尊敬嘅。只不过即系有时候你会见到哇，喺爸爸虽然就系一番嘅苦心咁样样去。即系叫做教自己嘅小朋友啊，咁但系喺个过程入边啊，即系嗱，你又唔可以话佢系错，因为其实佢呢一套嘅方式，可能佢都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纪律啊，种种啊，即系呢样嘢冇绝对嘅对与错噶嘛。 啱啊啱啊。 咁但系即系见到个小朋友有时候会即系话平时系学校嘅功课又要处理啦，跟住玩嘅时间又唔系多噶啦，咁啊难得做下运动嘅时候咧，都好似军训一般嘅话，咁啊会有少少觉得佢系辛苦嘅。 真系辛苦啦，同埋我谂对住一个咁严厉嘅爸爸咧，即系如果太细嘅小朋友，好难拿捏嗰个情绪啊！即系呢头我觉得哇，你罚我爬游五个圈，然后翻到屋企又好似当我金菠萝咁样锡，咁究竟你系爸爸定教练咧？好难拿捏。不过咧，我又有听过，其实小朋友玩多啲唔同类型嘅运动啦，特别可能球类嗰一啲咧，因为你要追住个波嚟望噶嘛，其实对佢哋嗰个眼球嘅肌肉发展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咁亦都可能令到佢哋嗰种叫做动态嘅视力啦，即系平时可能我哋睇书咧系好静态嘅，望得清唔清啊？两米之外嗰个依字，咁但系动态嘅视力可能就系牵涉到你追住个波啊，或者去睇一啲喐嘅嘢嗰一种视力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嘅发展啦。 哇！你讲开咧，即系唔同性格嘅小朋友啊，适合玩咩嘅运动咧？转头翻嚟都可以同大家研究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咁啊，头先咧都讲开咧，即系有时候话唔同嘅性格嘅小朋友咧，其实都有唔同嘅运动适合佢啦。当然啦，即系本身已经系好好动啊、好胜心好强啊、中意竞争嗰啲嘅小朋友咧，咁其实嗱，即系好似阿 Nicole 讲，即系佢玩一啲咧球类运动咧系比较适合嘅，即系因为佢本身亦都好动啊嘛。 系啊。 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咧就本身系比较内向啊、怕丑少少啊，你叫佢咧即系同人哋去玩下都唔系好敢嗰啲咧。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咧爸爸妈妈。可能真系要即系下一啲嘅苦功啦。 系啊，同埋我谂爸爸妈妈平时观察个小朋友嘅举止，都会知道佢系属于边一类人嘅。 系啦，咁啊，不妨咧可以试下同佢玩一啲真系团队多少少嘅运动啊。咁啊，例如可能系一啲即系大家运动场上面啊，田径嗰啲咧，接力跑啊。咁又或者咧，系即系同佢一齐游水嘅时候咧，都系一齐游嘅。 系。 咁咧就会令到佢咧，从而系即系多咗一份嘅自信啊，唔系净系咧一个人喺度竞技。 啊，因为你知道有啲小朋友点解佢哋会内向怕丑咧，就是、因为好多时候真系有一啲竞技类嘅运动咧，玩亲都输啊嘛，输下输下，自我形象低落，我唔玩啊，情愿唔做啊呢、這个。 系啊，玩亲都系俾人话我败包尾嘅， 系啦， 赢。 咁所以咧，即系玩一啲团队性嘅运动嘅话咧，咁就冇咗呢一方面输赢嘅得失之争嘅话咧、嗯，就可能会可以从而慢慢培养翻去做运动嘅兴趣啦。 系。 咁而最后尾即系可能有一啲嘅运动神经真系唔系咁发达嘅小朋友，咁、呢个都系嘅，即系玩一啲可能系比较系自我个人发展多啲啲嘅运动，例如可能系游水啊、溜冰啊，或者系同佢即系跳下舞啊咁样样，等佢可以咧即系自己享受去慢慢练习嘅过程，从而亦都有机会俾佢做一啲嘅伸展啊，令佢嘅运动咧可以慢慢就系、即系发展，令到神经啊更加好。 系，不过讲开又讲咧，其实运动唔单止系对于即系小朋友嘅成长啊，或者头先所讲啦，成绩有好处啦。其实咧，对于一啲可能上咗年纪嘅人咧，我谂乌嘉伦都差唔多要留意一下噶啦。咁就系咧，原来可以改善呢个骨质疏松嘅。 喂，呢个对女性系更加紧要添噶。 系啊，睇广告都讲噶啦，唔知几多岁开始就骨质流失啊嘛。 系啊， 系啦。咁其实咧，负重嘅训练，即系可能平时我哋会讲啊举重嗰啲咧，系特别有帮助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骨头入边咧就有一啲叫做造骨细胞，一啲就叫做破骨细胞啦。咁、破骨咧，其实就系会喺我哋嗰啲骨质上边不停咁样挖一啲小窿嘅。然后造骨嘅细胞咧，就系会利用钙质喺呢一啲窿上面去做修补。咁、而喺我哋好年轻嘅时候咧，可能我咁样啦，咁我哋嘅身体造骨能力咧就会 最轻系 最轻系我 系啊，最轻系你啊，真系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年轻嘅时候，可能小朋友啊嗰时咧，佢个造骨能力就会比较强嘅，咁所以佢哋嘅骨质咧一路都 keep 住系好健康嘅状态。咁但系咧，去到可能大约35岁左右咧，造骨细胞同埋呢个破骨细胞嘅活跃程度咧就会开始失衡。咁嗰啲破骨细胞即系刮窿嗰啲细胞咧，就会变得更加活跃，就会变相令到呢一个骨质流失嘅速度较造骨快，咁所以钙质就会不断咁流失。咁但系咧，如果咧做例如中文大学之前有个研究啦，就发觉咧，其实香港50岁嘅女性咧，有大约1/3嘅人都患有骨质疏松嘅。咁、而50岁嘅男士咧，患骨质疏松嘅比例咧就大约系1/5。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女士嗰个骨质疏松嘅程度系比较严重嘅、而女士系要特别留意嘅。咁所以咧，一个系统性嘅负重又或者阻力训练咧，其实系可以令到呢一啲严重嘅骨质疏松者嘅骨质密度回升嘅。咁所以可能系安排每个星期2-3次，总共60分钟嘅负重运动咧，其实都会对你哋嗰个骨质系有提升嘅。 不过其实负重运动即系咩啊？即系孭住个 举重啦，其实最主要系啊。 哇！但系无啦啦走去举嘢啊？我以为你即系孭住个啊买餸袋咁样行街市咁样算唔算啊？ 我谂都系可以算嘅，但系要有系统性咯，同埋可能有好多人都会特别例如举下哑铃啊呢一啲，你冇哑铃你咪举下水樽咯。或者做下一啲深蹲啊，其实你对大髀肌肉系即系大髀肌肉练翻好，其实唔单止骨质密度咧，可能你平衡力咧提升，你都唔会咁易跌倒嘛。 咁又系啊，咁啊花多啲时间啊，不妨咧就系做下运动啊，做下深蹲啊，啊举下嘢啊， 你咪可以睇住电视做都得噶， 都得， 你无影凳咁样睇电视咯， 真系开心啦吓，系啦，今日咧讲做运动讲到呢一度啦吓，咁嚟紧咧，我就放假啦吓，咁啊，要到咧3月份嘅时候咧，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 拜。 乐 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